时的光景，手里的那一张电影模糊不清的车票，成了回忆的信号。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想不起的面模样，看也看不到，去也去不了的地方。也许那 现在这种感觉拍 神偷客栈， 神偷客栈， 神偷客栈， 神偷客栈，神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神偷客栈开门喽！欢迎北京时间的17:09，感谢来到今天的神偷客栈，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 你是谁呀？ 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哎，又到了我们这个相爱相杀的时间了。 对，推荐美食的时刻了。 对，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靠了貂蝉哈，能听出来是谁唱的吗？听不出来， 蛮好听的。 好吧，我来揭晓一下答案。这首歌曲是苏有朋唱的，名字呢叫做《三里屯儿》。 哎，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就是苏有朋唱了一首歌，名字叫做《三里屯儿》。今天为什么说以这样的一首歌作为我们的电乐呢？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地点啊，好吃的东西和这个三里屯沾了点边儿。我们要说的是五道口。 对， 有三有五都是数字嘛，更何况两个地方都在北京，对不对？ 哎呦， 因为我确实没有找到一首歌叫五道口的，我 找了一个三里屯。 对， 三四五，三和五离得比较近是吗？ 对，中间就隔了一个四嘛，对吧？ 好吧， 听众体谅一下，好吧。那我们今天要说五道口，五道口的哪什么店呢？你知道吗？ 什么 店？五道口有一家店叫做小羊生煎。 小羊生煎，哎呦，这来头大了， 来头可大了。小羊生煎在全国出名的，您别看它在北京店面不多， 就一个好像。 对，但是它在上海店面是遍布满大街都是的， 太出名了。 传统的上海生煎美食，如果您抓到一个上海人或者说在上海生活过的朋友的话，你去问问他知不知道小羊生煎，肯定是竖大拇指的。这是起源于上海，发展于上海，同时现在呢也遍地开花，也在上海的一家店。 是， 但是它北京毕竟是有店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小羊生煎。顾名思义，小羊生煎是一个做什么东西的店呢？ 生煎呀。 没错，做生煎包的店。小羊生煎是作为上海一家特色生煎店，已经发展了有很多家的连锁。那他们家的生煎呢，就是特色在个头大， 汤汁儿多， 嗯， 肉馅呢又是用这个剁碎的猪肉加上其他调料而制成。2006年的时候就获得了上海名点名小吃的称号，到后来呢又被评为信用资产3A 企业。2009年的时候应该算是火了起来， 嗯， 因为2009年的时候哈，有一个声称说小杨生煎有毒的帖子出现在了网上。那，这个有毒不是真的有毒，就是说太好吃了， 对，好吃的意思。 哎，所以这个帖子一出现之后呢，就迅速的被转载，一时之间就成为了上海的一个热门话题。 嗯 嗯，然后后来这个也是算是因此就而走红吧。 嗯，是的。 所以说今天我们，哎，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今天挑到了这个小杨生煎要给大家推荐 吗？对，我记得四娘在前几天跟我讲过哈，说这客栈咱们说什么呀，然后他突然说到说生煎吧，我说为什么呢，不就是个俗称东北就煎饺子煎包子对吧。 你怎么那么不文雅呢？南方的点心食物都是非常精致的。 嗯， 这跟你们东北那煎饺子能一块比、啊、 煎饺子不好吃吗？好吃吗？你家煎没煎过？ 煎过，但那也不一样。吃生煎吃的是个讲究，18个褶，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啊，你数过？ 我还真没数过。 嗯，其实说到这个生煎，为什么说这个小杨生煎呢，因为在去年的11月1号 火了一把， 搞了一个特别大一个发布会。哎呦，跟苹果那发布会差不多。 真的真的，这个发布会感兴趣的听友哈，如果说您现在在等红灯的话，不妨跟我一起拿起手机 来 打开百度。 对， 打开百度输入一个关键词哈，叫小杨生煎发布会。 嗯，是的， 你就能搜到一整篇一整篇的这个新闻文章。哎呀，您慢慢排着看，倍儿乐哈。嗯， 看这图片就觉得，哎呦，高大上， 特别高大上。这个来源于哪儿呢？是来源于小杨生煎啊，要推出一个新品叫龙虾生煎。 哦， 于是呢，他就针对这个龙虾生煎，搞了一个发布会，发布会特别的高大上。做的像苹果的发布会一样。 嗯， 大家可以脑补什么画面哈，你看这个，哎，问一下貂蝉，你知道卫龙辣条吗？ 知道。 卫龙辣条的官网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你一点开进去，冷不丁你就以为是苹果的官网。 是吗？ 对，回去可以搜一搜。好，听众也可以回去搜一搜卫龙辣条的官网，点进去现在就走了一种浓浓的苹果风。这个小杨生煎也是一样的，感觉它真的是挺像模像样的一些东西哈。 嗯， 这个发布会没有大牌明星站台，但是依然受到了非常非常多人的关注。他打出的标号说，首先是上海人经典的生煎包，其次卖出了，你知道多少只吗？ 嗯，个十百件。 别说了，我告诉你哈，100亿。 100亿只， 对，100个亿只小这个生煎包。为什么它能有100亿的生煎包呢？真的是因为它的口感非常的好。 嗯，是的。 那这个小杨生煎秋季科技发布会也是宣布了它的大虾生煎重新上市。 是的。 最重要的，它有一个6大黑科技。 嗯。 哎呦，我跟大家说这个词儿啊， 洋气 了，可洋气了。 嗯， 哪6大黑科技呢？就反正让你感觉你吃一个生煎包，好像是到了一个非常高科技的地方。 嗯， 这个生煎包里面融入了各种各样高科技的东西，好像我吃下一口去，智商就能变成200。 嗯嗯， 情商就能爆表。然后吃下一口去，我的身体，我的什么隐疾啊，什么都没有了。 对， 像是这样的 一 种感觉， 洋气的生煎包。 对， 好 了，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也是想跟大家说说这个。民以食为天，一顿不吃饿得慌。哎，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哈。 嗯， 如果你也吃过小杨生煎，或者吃过其他好吃的地方的生煎包，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的梦何时才能出现？亲爱的你，好想在 17:27，欢迎回来西安偷客栈，还在继续，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了一个非常有 化品类的科技感的非常先进的一个生煎包。 对， 哎，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生煎包呢，叫做小羊生煎。 嗯， 它的这个发布会，我不知道刚才有没有听众去百度一下哈，没有的话我给大家念一下没关系哈。说小羊生煎这一次的大虾生煎啊，是全国范围内口碑最好的产品，但是呢它中间有一点点的问题，所以沉寂了三个月之内呢，小羊生煎对这款产品是做了更进一步的升级更新。你知道它这个更新完之后名词儿叫什么吗？ 嗯， 叫双虾式 CPU。 哎呦， 双虾式 CPU 全新上线，带给你超200%的口感体验。 哎呦，充满科技感的一个瞬间。 对，现在就让小羊生煎最先进的生煎产品登场，我们将从六个主要特征来介绍它。 嗯， 先来看第一个特征哈，设计 design。先来说一下第一点，设计大虾生煎是延续了传统生煎的外形设计构造。 嗯， 小羊生煎在原有的外形基础上更增加了一层无色无味安全隔离气压层，使得物体接近时会智能自动感热。 哎呦，这 高不高科技？ 我想问一下，这生煎包多少钱一个呀？ 我也不知道。生煎包的价钱是非常亲民的哈，人均消费大约在50块钱一里。 嗯， 哎，所以如果说您吃的少的话，20块钱、30块钱就够了。 嗯， 所以咱们可以去尝一尝，看一看哈。那大虾生煎呢是采用定制原料，你知道怎么个定制法吗？哈， 嗯， 超薄外皮儿， 嗯， 再在表面附上一层黑色感应颗粒，使得整体浑然天成。哎， 浑然天成，大气。 那我告诉你，表面上那个黑色感应颗粒是什么？ 嗯， 芝麻。 这个我知道。 所以说，他这一场生煎的发布会真的让人看了之后、听了之后觉得，哎，确实挺有意思的，会让人忍不住的 记忆犹新，而且不容易忘掉这个， 对吧？你看有没有一种，你看了他这个生煎发布会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哎，有机会一定得去尝尝。 嗯， 有这样的感觉。 有， 所以我觉得还是 一定要去吃。 所以我感觉他这个做的还是蛮成功的哈，这个广告成功了。为了说让这个设计毫无瑕疵，经过了无数次的调试、修改、再调试，在创造大虾生煎的时候，投入了100%的精力、耐心、细心与爱心。 嗯， 呵，听听，这完全就是苹果发布会的套路。 对， 嗯，我们再来看它的外形呢。其他一个方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每只大虾生煎平均具有18个拼接褶皱，完美隐藏在生煎底部，表面均有30颗感应粒子，在进入口腔时带来特殊的口感，在视觉上也创造了极致的美感。嗯， 哎呀，下功夫哈。 哎，对，其实就是表面撒俩芝麻。 嗯， 好了，第二点就是口感方面。第二点，说说我们生命中生活中必不可忽略的一点，那就是口感。 嗯， 小羊生煎坚持时效性，并结合科学的温度、湿度等条件进行催化和制作。 哎呦， 大虾生煎还采用了双层缓冲技术。 嗯， 在成品完成之后进行空气和生煎盘的双重缓冲之后，再进入客户的口腔，创造了生煎从未有过的口感和体验。 嗯，这个手机呢发布的时间是 这个大虾发布，这个大虾生煎发布的时间是在去年的11月份。 对，好像是一个高科技的手机一样。 是吧。嗯，好，我们来说一下这家店的地址好不好。 嗯， 小羊生煎哈，在北京，目前我和貂蝉给大家只查到了一家店，是在五道口，具体的地址呢是在五道口的港兴路696号海泰大厦。嗯，大家可以 有时间去尝一尝， 尝尝这个高科技的生煎包。 然后口感怎么样告诉我们。 对，好了，那又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来进广告，同时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上等着您给我推荐你吃过的好吃的生煎包。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重要通知，5月13日全城奥迪最盛大的促销专场，落户廊坊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到店就送钱，订车赢彩电冰箱，西南五环内京良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

小杂，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欢迎仙偷客栈，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有好音乐，当然还有非常好吃的美食陪伴着你。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呢叫做生煎。哎，我们来聊聊生煎哈。其实今天我们不聊这个生煎怎么吃，也不聊生煎怎么做，给大家单纯的推荐了一家店。这一家店呢在上海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店面，可以说是非常正宗的一家生煎店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生煎就是起源于上海嘛，对不对？然后目前呢在北京，哎，我和貂蝉给大家查到的资料显示是五道口的地方， 对，五道口附近的 一家 店。 这家店的名字呢叫做小杨生煎。小杨生煎应该算是非常有名的了，但是我个人对他印象最深的还是源于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他的那场大虾 的 发布会。 盛大的发布会， 对，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能不能想象出来哈，一个生煎包他要开一发布会，完了还模仿的苹果的风格，搞了一场盛大的黑科技发布会，仅仅是为了发布他的新款的大虾生煎。 好洋气，然后这个充满科技感的一款生煎包发布了。 对，刚才在前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说了这个它一共是发布了六大黑科技哈，说了前两个，首先第一就是它的设计18个褶，表面还有这个感应颗粒，感应颗粒呢其实就是芝黑芝麻， 对 对。然后这个第二个呢说的是它的口感，那口感呢是采用了双层缓冲技术。怎么个缓冲法呢？首先一，空气缓冲，那不就凉一会儿吗？啊，是吧。二，生煎盘缓冲。这个生煎盘缓冲啊，说真的我理解了半天我没理解得了， 我也没懂。 哎，我不知道 是那个褶的意思吗？ 还真不太，这真的没理解。这个事儿吧，我琢磨了两天了， 也没懂， 没懂。完了，查百度了也查不着。 那留个悬念吧。 那留个悬念，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人知道啊？这个生煎盘缓冲指的是什么意思？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到它的第三点黑科技，也是在发布会当中的第三大亮点啊，就是说它的尺寸，说。小杨出品的生煎承载了更多的营养元素，区别于其他生煎。小杨的大虾生煎横截面积更广，达到了近20平方厘米。每一只大虾生煎都经过了精确的测量。 哎呦， 这保持了大虾生煎完美的品控。平均一只大虾生�煎重量为60克。高度为4.5厘米，宽度为5厘米。小杨采用一次成型技术，使得生煎的外观以及后续的工艺更加优质。 哎呦，这个大小、这个尺寸啊、重量啊，都是有说到的。 对，这是它的第三大黑科技。我们来看第四大黑科技哈，大虾核心驱动。哎，这个有讲究了啊。 哎， 挺好。大虾生煎。配备了一个内置的双虾式双核 CPU。 哎，等会儿 啊， 是一个生煎包里面有两个虾吗？ 哎，你真聪明，就这意思。 哎，我们两个现在特别像在玩一个游戏，叫说人话的游戏。 你来说我来解释。 对，我说完了之后应该有一个话外音说人话，然后貂蝉在旁边再解释一下。 好 了，我们继续说哈。配备了一个内置的双虾式双核 CPU， 并安装了小杨自主研发的大虾核心驱动。承载了两只专业定制版虾仁儿。再加上骁龙（括号消虾）2000处理器。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北京时间17:54，仙偷客栈依然陪伴着在路上的你。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生煎包，哎，这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生煎包。 嗯，没错。 前四段我们跟大家说了它有什么来着，貂蝉？ 六大黑科技。 哎，我们这四大黑科技里面包括什么？双虾式 CPU， 然后口感，然后那个18个褶尺寸， 对对，等等的哈。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哈，它还有两大黑科技特别好玩。说第五个叫做先进的制作原理。 嗯哼， 为了锁住每一份营养，小杨生煎采用了瞬间加热技术，瞬间将大虾生煎底部温度提升至200摄氏度以上，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口感与营养并存。与其他产品相比，小杨生煎充分考虑到客户的体验感，生煎装置容器的大小、面积、隔热度、湿度、环境等都是经过了十分精准的测量与计算。我不知道哈，什么样的人能够吃上这么讲究的小这个生煎包。 嗯， 是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吃一生煎应该也不至于这么讲究吧。 对， 每一份大虾 要求品质的生活，这就是典型的。 你看哈，装生煎的容器还得讲究大小啊、面积、隔热度、湿度、环境等等的。我觉得我必须得给小杨生煎的文案点一个赞，他们家的公关团队太厉害了， 太有文笔了。 对，还有哈，说每一份大虾生煎产品的完成都经历了几十道精准的工业流程，与手工制作，保证每一份都营养均衡，符合人体摄入所需物质的配比需求，使得大虾生煎更有利于平衡人体机能，促进代谢，保证人体充满能量与资金。这我觉得有点扯了啊。好了，我们继续来聊哈，第六个黑科技说的是版 本 比较，哎，不知道它比较的是什么。我们来看哈，说小杨生煎还为你提供更多的选择，大虾生煎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不，我应该改改词哈。iPhone 8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产品。 嗯，是的。 哎，iPhone 8的口感十分鲜美， 且营养非常丰富。 哎，相比之，iPhone 的其他生煎产品，这个大虾 iPhone 8更具特色，更新更鲜爽，更符合人体对于营养的需求。 嗯， 哎，等等等等，对这个，我觉得哈，这个小杨生煎这场发布会啊，和苹果广告的画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 嗯， 他拿苹果的广告来解说一只生煎包，还配了这么一本正经的天马行空的文字，我觉得这有点太会玩了，成会玩，城里人太会玩了。 也没准这个生煎包的味道一定很好吃。 不知道你是想要生煎，你们这么做这个发布会，苹果知道吗？好吧，下次改名直接叫苹果生煎得了，对吧？更好记。 嗯， 但是看着这个小杨生煎他们发布会上配出来的这个大虾生煎的图啊，我真的觉得特别诱人。那个皮儿特别特别的薄，像春饼一样的薄。 嗯， 而且是非常薄的那种春饼，里面满满的全是虾仁儿啊。 嗯，咬一口 圆滚滚的， 好幸福、啊、 对，这个生煎包做起来像那个丸子一样的感觉，那个形状不是那种包子的形状，像丸子圆滚滚的一整个。哎呦，我真的觉得有机会的话我一定想要去尝 一尝，去尝 一 尝。 一定，我今天晚上就想吃。好了，那推荐给我们同样哈对小杨生煎感兴趣的朋友们，我们来说一下哈，他北京店的地址呢，目前为止我和貂蝉只帮大家查到了一家，是在五道口，在港兴路696号海泰大厦。海呢就是大海的大海的海，泰呢就是泰山的泰。海泰大厦在五道口港兴路696号。好，同样的这个上海倒是遍地都是，所以如果说咱们要去上海出差，